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听众们 students 们 and 晶晶 各种皮皮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程。好，欢迎 Henry 老师，我们又和大家一起呢讲解句型，来说一说今天的连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还有哪些文化呀、礼语什么的，很有趣的课堂。好，今天呢来说说老友记的这样一个情景吧，说说 Rachel 的两个妹妹。 Yeah, she has two sisters. She's the oldest. She has two younger sisters. 因为这一个系列呢，我们专门是讲的一些大牌客串齐聚首。上一次我们讲了他们的那些什么 boyfriends。 Yeah. 这些很是客串的一些 stars, weird, just weird people, you know. 但是这些客串的，当时在美国的这些什么影视剧当中啊，还比较 ，Yeah, I mean they were pretty well known, or after Friends they became very well known, you know, 就是都有。 都有啊、那这一次呢 ，Rachel 有两个奇葩的妹妹啊，这两个妹妹呢，分别是由。第一个叫做 Jill, Jill, 这个 Jill 的女孩呢是由当年那个绿政俏佳人的而走红的一个奥斯卡和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叫 Reese Witherspoon, she's great, 她特别好。 就是瑞斯威瑟斯彭、她在剧中客串 Rachel 的妹妹。 Yeah, and she didn't just, she also did another movie, I forgot the name, but she's a really great actress, you know.And 她特别会演，所以 we really like Witherspoon over here. 是吧 ？Henry 老师对这个 Witherspoon 的评价还挺高的、 yes. 觉得还是个不错的演员。 Yeah, she knows what she's doing. 哦、oh, ，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哈。 Yeah. 另外的一个妹妹呢，是由这个 Christina Applegate. Yeah. 是克里斯蒂娜·艾伯盖特。 嗯哼。Yeah. 他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他扮演的也是客串 Rachel 的另外一个妹妹叫做 Amy, Amy、 好，我们今天来说说他和其中的一个妹妹之间的一些矛盾吧、 okay. 两个人呢可能也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事情呢、因为他的妹妹这个 Jill 呢、在跟那个什么跟 Ross Yeah, she likes Ross、 他喜欢 Ross Yeah, and that's awkward That's super awkward 有点奇怪，因为他姐姐跟 Ross 以前 对啊，然后有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分手后呢、就是 Rachel 的好朋友都应该知道 stay away、哪怕她是她妹妹 you know, her real blood sister、也应该知道这事儿、可是不知道， 但她妹妹呢就是有点这种有点 他们都这样，其实他们三个姐妹呢都是有一点我们会说 spoiled 都是有点被宠坏了、 对，然后就不太了解就是那种 应该避嫌啊或者什么情况 yeah common sense、 不太明白常识那种 对， 有点不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对，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那 Rachel 呢已经在正常世界里面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是的， 所以他就懂这些的，那他两个妹妹呢就not really 对，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不说出来的一些规则，大家都会小心翼翼的避开，但是他妹妹啊这样的角色呢就属于完全很自我的活在一个我为什么不能啊我凭什么不可以、 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 我是你姐姐 就比较幼稚 yeah exactly、 就比较幼稚的这种啊他还不理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 Ross 啊凭什么呢 对啊 那你喜欢 Ross 吗 Rachel 说我不喜欢啊那对啊你又不喜欢你怎么不让我去找啊 What's the problem 很简单啊对吧可是确实是有 problem 当然是有 problem 吧是吧、好今天这个情景呢就是这样子了 OK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的课堂答疑 好 七宝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省音的时候不是要停顿吗啊、我知道要停顿一下但是呢我只有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呢我就下意识的停顿但是我总感觉我句子词和词之间的停顿呢很长跟整个句子不太搭我就练了好久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握、啊您比如说有这么一句话吧 That was kind of brutal 这有点残忍、老师您说这句话应该怎么读比较好呢 所以学生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不太确定，因为就是他也没有举，就是这个句子里面是哪里停顿的问题。这个句子就只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就是 that。That 结尾的 特 省略呢，你可能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省略的方式，你的停顿的方式是什么。你说刻意的停，我也不太确定你是用的哪一个技巧，因为有不同的停顿的技巧。这里应该是顶舌尖，你的舌尖顶上颚的时候会封住这个气流，然后这一个动作就会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所以你不要刻意的想 that was 这样，需要停，不然你就会靠肚子或者气流上停，这样怎么样停也不太干脆，除非就特别干脆，然后这样就很长很明显，而是舌尖顶上去，这个气流顶着你的舌头了，你可以感觉到它顶上去了。 That 这个停顿是因为舌尖顶上去，然后舌尖降下来 was 这个就不会，应该不会让你感觉停得很刻意，然后没法连贯了，因为是舌头顶上去再放下来，就这样。 对，所谓的停顿，它是由于这个舌尖的这个动作，导致的。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 对， 啊，一个正常的时间，就一上一下的这么一个时间，而不是说我认为我要停一秒， 对， 或者我认为我要停两秒， 或者半秒，或者在那边算这个时间。重点是，如果你的舌头有顶，然后再降，它就会导致你需要的，而且不会感觉特别长。That was 就这样就可以了。 哎， right? 它流畅是因为它尊重这个舌头的这个起伏的规律。 Yeah， 当你的舌头碰到你的上颚的时候，然后再放下来。That was 从 that 到 was， 对， 是不是有个自然停顿 ？Yeah， I mean，因为你的 that 的这个就停了，所以这个时候学生你可能就不要看这个结果，太重视这个结果是一个停顿要停多久等等。 对， 你要看的是你要如何停，因为这样就会就保护你剩下的那种问题了。 所谓的停顿它是一个过程，但是呢你可能看到了结果，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一个过程。 对，所以这个那以后也需要就是最好说具体一点哪一个字上的这个停顿，因为不同的字呢也会有不同的停顿的方式等等，比如喉音停顿 you know， 或者省略的停顿，或者有时候省略是没有停顿的，这些也都需要考虑进去。 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提的也很好，给我们大家呢也是提醒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要注重它的过程是什么。 Yeah， 而不是说刻意的去看那个结果要怎么去停去表现那个结果，不是这样的啊。好，第二个问题来自半岛阳光，我听了咱的这金牌音标课以后呢，我练习发音，我发现以前读不对的单词啊什么的，现在都能发正确发音了啊，恭喜你。但是在练习有两个小词的时候总是发不对，其中一个就是真的， 就是 really 啊，一个就是少的 little。 哎，这两个一直练不对，请老师问老师有没有好的练习方法。 这个你学生说不对，我也不知道不对在哪儿。 哎，对 吧？ 对啊， 我们需要有一个音频或者什么可以给我听一下，因为这两个字呢有一二三四六个地方都有可能发错。 哎呦 okay， 这就光这两个字 yeah， 所以有六个常见的发音问题，对我中式学生学英语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哎，而且这两个词吧，以前我们也是讲过多次了。 Yeah， 有的同学已经掌握得很好了，现在。 然后 就不知道您的那缺陷在哪儿。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发对了，你只是感觉发的不对。因为如果你发对呢，很有可能你自己的语感是比较中式的一个语感，会跟你说这错。所以也许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也真的很难说。那简单说呢，就是你可能要练习就是气流一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主要的。你的 really 有可能发的比较头重脚轻，就是 really really 这样 really really 放松 really， 然后连贯的发。 little 也是这个问题，很多的学生就其实是在这个的音上呢发的太暴力了，也就是的这样 little 这个舌头能软一点的弹一下就够了，你想成就是一个气流 ，it 中间有一个的音就够了 ，little 舌头弹一下就行了。有的词典现在会标一个的是有括号的，然后这个括号就是代表着舌头弹动的一个音，而不是像一个字开头的的，比如 dad 这个的就比较重，然后不是一个 that 这种弹的音，所以 little 这个的音有可能就导致你说的不自然。 嗯， 对。 既然他问了老师，咱们把这两个词给大家读两遍。 好，那第一个就是 really really， 第二个是 little，对吧？ 嗯，清楚了哈， 就非常连贯的感觉。 下次再问问题的时候，最好能发个音频过来，老师能帮你纠正一下。 嗯，我可以听一下，就知道该从哪儿说了。 对，尤其是那些大家平时怎么着好像都发不对的音，怎么着觉得特别困惑的音，可以发过来，我们帮你解答一下。 嗯，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天平，他说呢，有两个问题思考很久了，想请老师帮忙解惑。第一个问题，句子结尾的 t 是不是要发音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有的词短句子，像出去 get out。 哎，想想 think about it， 等会儿 just a minute， 这些句子结尾的 t 是不是绝对不发音呢？ 没有什么绝对或者肯定的。 OK， 如果你想要特别强调，你可以说 get out， 可以有一个 t， 可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一般都会省略的，然后会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get out。 后面俩也是哈， 也是 think about it， just a minute。 哎，那您看下面这些句子的 t 是不是发音呢？您比如说像等会儿 wait， 你打赌 you bet， 一定是这样的啊，或者是太热了 it's so hot， 这些一般都会就光说一个什么啥 what， 结尾的 t 几乎肯定会省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就是 what what， 没有人需要发 what， 对，因为这样就有点像你特别想要强调问为什么吗，没有必要啊，所以就然后就这种情况呢，越常见的词组呢，就越有可能会弱化。那弱化也就包含了就是省略音。 嗯， 对，句子结尾的这种特的音呢，一般都会省略的，可是不是肯定的，这就看人可选的。 所以说是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规律。 对，也看语境，可是就挺常见的，因为简单。 你说你要是习惯了结尾的不发音，那你肯定也就不会发音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你特别习惯发音，你发到最后你也累了，你也不想再发了。 对， 因为这口语它就是要讲究一个什么效率高， 所以 轻松。 就是大家经常问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会想要有一个 right answer。OK， 一个肯定的答案。 对。 可是发音是活着的，没有什么肯定。 你看。活着的发音是活着的， 天天都有变化，也许我们今年说的一些发音规律呢，再过一年两年就有变化了。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得天天听，我们英语 PK 台 天天练。 对， 好，天天要学习，要持续学习，不然你以后就被时代淘汰了。第二个问题，在英式英语当中，这句子的 t 也存在不发音的情况吗？ 英式英语的 t 啊，英式英语会也会的，其实有可能更多，看你说什么样的英式英语，他们的口音可多呢。如果是大家在学的那种皇后英语啊，就他们标准的那个发音啊，一般会发，可是很少的人真的会说那个口音。然后就是正常，比如你去 London， 一个 London accent， 他们会省略的。 好的、 yeah. 好，本周的问题就解答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精彩回放了。今儿讲的这个剧情呢， Rachel 和他的妹妹 Jill 的一段争吵。 OK， 好，一起来听听看了。 I don't understand.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s? No. You don't want him,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have him? You know Bob in human resources? I cannot believe you did this to me. You had me doubting how smart I was. You had me doubting my fashion sense. It's not that big a deal. You just don't date Ross. There's a million other guys out there. Hey,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I am telling you what not to do.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Jill, this is not about me being jealous of you.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 Can't have? Excuse me. The only thing I can't have is dairy.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争吵的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 对，这一段呢，就是前面有一些别的戏发生了，对吧？就是 Rachel 想要怎么说 sabotage。Her sister， 我们有一个词叫 sabotage， 这是个什么词语啊 ？OK， 好，妹妹出现，然后说要去见 Ross， 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今天该穿什么？穿这样好看吗？然后 Rachel 呢，不会直接说不行，你不能跟 Ross 有任何这种关系的，而他就说这不行，你不能穿这不好看，你穿一个这样吧，然后就故意给他挑一个难看的衣服。 哦， 这就是 sabotage， OK？ 或者比如知道 Ross 对芒果过敏，然后就说你给他点这个就这道菜， 然后也是他最喜欢的，然后里面有芒果，就这种我们 暗中破坏 sabotage。嗯哼， 来，我们来看聊天室当中这个单词，老师都给大家打出来了，来学个新词儿哈。 嗯， 暗中破坏。 对 sabotage。 sabotage。是 ，it's actually a French word. It's a loan word from French. But anyway, yeah, sabotage.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受不了了，就跟 Jill 解释。对吧，然后就说我不希望你跟 Ross 有这种关系，所以 Jill 他好像让那个 Ross 拒绝了 Jill 的这个约会的请求， 对对对，在最后没办法， 然后 Jill 就进来就很沮丧的说，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他 为什么把我拒绝了呢？ 对， 是因为我那个服装品味太差吗？ 对、啊、 是因为我不够聪明吗？ 是因为我笨吗？对啊，然后在最后 Rachel 就心软了， 哎，就告诉他说是我让他拒绝你的 啊，对 对, 对， 哇，这边就炸了、 yeah. 就开始说啊我不懂， 对，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然后他说的是 I don't understand， 就我不懂， 我不懂。 Do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s？ 你是想跟他 go out with someone， 就是想跟他约会吗？ 对，那也可以是在一起，也可以是在一起， 在一起啊、 嗯，这挺广的，这都有可能。 Go out with someone。 对 ，Do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s？ 您看啊、嗯，老师，我们这生活中吧，也特别喜欢说 I don't understand。 对 ，I don't understand。 但是我们怀疑这个句子是不是该怎么用？ 嗯， 是不是啊？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任何你不懂的东西，你就会这样说。我经常说， 哦、 It's like my favorite three words. I don't understand. Yeah.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您这话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懂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对，我很多东西都是完全不懂的。Yeah. 我不懂你们这些常人的逻辑是什么。 我不太懂人类。I don't understand people. 所以 I don't understand 就是我 get 不到那个点。 对对，或者听不懂， 我 不知道，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我没法理解也可以。 我们喜欢说 I don't know. 也可以，这我不知道，不知道。I don't know. 这句话的同义词是不是可以说成 I don't get it? 也可以，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也很常见。然后 I don't get it 比较口语一点。对， 是啊，一个意思吧。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理解什么情况到底。 对，稍微重要一点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说 I don't understand.、 哦、 对，就是这个情况 不能理解。 对，还挺适合 Jill 跟 Rachel 之间的这个 Ross 的矛盾 啊，因为口语中用的很多、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句连读。 好，他说的是 I don't 这里特会省略，然后省略是彻底的省，不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OK， 然后我们就连读。I don't 连读到 un， I don't understand， stand 特我们要浊化成一个的的音，结尾的的我们就省略 understand，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 down under 这个 down， 这里你千万不要发成一个中式的东， OK。东的这个音首先头重脚轻，开头的的特别用力，然后它特别钝，东，然后它没有一个滑动，嗡嗡的这个音不是 own， OK， 所以这个 I don't 有一个的呜，双元音一定要有一个啊呜的一个滑动， I don't， OK， 不是东，结尾的 n 呢一定要顶舌尖，不是一个 on 结尾的这个后鼻音， OK，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然后以前讲过无数遍，可是大家还是会反应过来想要用东，因为你的语感会跟你说这个是对的，是个错误， OK， 是 da u 顶舌尖 down 不是东， OK， I don't understand 哦，啊，特已经没有了，变成 understand 了。 对 ，I don't understand。 那个 don't， yeah， 不是 I don't。 对 ，don't，I don't know 不行 ，OK，don't know。 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I don't understand。 那的也没有了哈。 对对。 I don't understand。 对，这个句子大家多注意，就是所有的 N 的音出现了三次的 N 的音，每一个都要求你的舌尖顶上颚发一个没有任何后鼻音，也没有前鼻音。OK， 讲解得很清楚了，大家下来练习。 Yeah. Do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s? 对 ，Do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s? 你想跟他在一起吗？ 然后 Rachel 就 No。 不，当然不了。 不要，不要。当然表， 哎，那个好可爱，你说的是表是吧？ 对啊， 这是表哈，不要是吧？ 啊、 才表呢， 这是一个弱读吗？ 这是算连读了，这个太 太黏糊糊的那年 yeah, 就不 叫黏毒黏毒 黏毒 黏毒 那 Rachel 说 no 而且说的就是那种语气的就 no 然后 Jill 呢就说 you don't want him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have him 你不想要他你也不想让我要 可是你也不想要我、哎、跟他在一起这什么道理啊 对啊 对吧 这是什么道理啊 对啊 你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让我要 对啊这是什么道理然后就他说的这个就完全十分逻辑对吧 对 然后 Rachel 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说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所以他就开始转话题他一直就想要 把一个叫人力资源部的一个 Bob 介绍给他妹 对然后没有人见过可是就听起来是像一个很一般的人因为 human resources、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it's not a very exciting job right、you know 然后他的名字也是 Bob 那我不知道中文会不会有名字就是你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这个人很无聊 很平凡 对可是英文 Bob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名字、 嗯、 脑海中会想到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正常到你已经看不到这个人了 OK 所以这就是 You know Bob in human resources 就根本听不到这个人就是 It's so boring、 哦、 Yeah 一个很平凡的名字做着一个很平凡的职位 对所以你一听到他说这个呢就是有双重的笑点第一就是他在转话题第二呢话题转的是一个特别没意思的就你一说别人就开始打哈欠的感觉 好的 OK 好的 那 Jill 呢就根本没听见就I cannot believe you did this to me. 哎，正常的一种情绪吧，哈、嗯，就是说完全不敢相信你居然这么对我。 嗯、 cannot believe you did this to me. Yeah, you did this to me. 你做了这个，对我做了这种事情。 然后这也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哎，对，它是一种反问的质疑， 对，然后有一点责备的这种感觉， 嗯、质疑、责备、 责备，特别责备的一个感觉，嗯、挺伤人话的，是吧？也就应该用在这种情况。然后他就说 You had me doubting how smart I was 你竟然让我是 had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对、 啊、你竟然让我 对 怀疑我自己 对记得中文的让英文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这里用 You had me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非常适合 或者是 You make me do something 对也可以说 You made me doubt how smart I was How smart I was 就是说我有多聪明 对那就是你让我怀疑我的智商 哎 对 对 对You had me doubting how smart I was. 你看，我一直在怀疑我，原来都是你让我造成的。 对啊，就是你害了我，怀疑我智商，对吧？ 对， 就说得很 ，it's pretty sad， you know, 就是说把责任推到他姐身上。 对啊，一个姐姐能让她妹妹这样感觉，就为了一个她不想要的一个男人，还真的是挺 ，it's kind of bad, right？ 是，好像做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听到他还有一个英文，我们叫 gasp 这个声音，就是这中文有说法吗 ？gasp 这种什么声音啊？ 对 啊，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然后让你觉得就是哎呀，怎么能这样啊？我们就会就是喘一口气， 就是那种 英文有一个专门的说法，我们就叫 gasp 那种 就是 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的这个。就吸气的这个 吸口气 的这个、 啊、表示惊讶吸口气的 对这个就叫 gasp she gasps 他就 you had me doubting my fashion sense 你竟然还让我怀疑自己的时尚品味 对你一听就知道他觉得这个更重要智商智不智商无所谓可是 fashion, 时尚品味更重要 这个重要多了然后你居然连这样都让我怀疑了你是人吗你是亲生的妹姐姐吗对啊 ，You call yourself sister. You had me doubting my fashion sense. 对、啊、，You had me doubting how smart I was. 时尚触觉，时尚品味。 对， 好，瑞秋这时候都开始说话了， 他就又开始转了。他说 ，Look,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对，这没事儿。这 You just don't date Ross. 你就别跟 Ross 约会不就得了吗？ 对 呀、 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啊。对啊，就对吧？就是 don't date Ross， 特别简单。 再说了 对 ，there's a million other guys out there. You just go date one of them. 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世界上还有无数百万个 other guys 男人，对啊，你就去找一个那些的不就得了吗？为什么非得 Ross Bob and Human Resources? Like Bob and Human Resources. 这句话当中也有一个中文对应的说法，叫天涯何处无芳草。 天涯 何 处 无 芳 草，就是说哪儿哪儿都是芳草 啊！对对， 哪儿哪儿的芳草，你还怕找不着吗？ 对啊， 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对啊，对吧？很有道理啊！ 对呀、啊，是不是？这逻辑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确实有 million other guys。 那我们经常会说这一句开头的话，就是铺垫后面的，我们就说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好、嗯，来学学学学。 那这个 This is 我们得连读 This is。OK， 大家注意开头的 the 的音。OK， 舌尖碰上齿。This is not 的特省略，这个省略要求干脆的停顿，而你干脆停顿的方式是咬舌尖 ，OK？ Not 这里要咬舌尖 ，OK？ Not 接着发 that 就不会把 the 的音发错了。That big in a that 的特省略 ，Sorry， not that， OK？ 那 that 的特省略，舌尖顶上颚就 OK 了。Not that， not that。Big 跟 a 连读 bigger bigger deal OK 然后 deal 结尾别动嘴唇很多的学生会发成 deal deal 然后你发 deal 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听懂 OK 他们都会听成 do you 如果你发 deal OK 一定要顶舌尖 deal OK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会就很常见这句话。 Not that 那样的 没什么 big a deal. 对， 哎，我们知道 big deal 是大事儿啊。 对， 还可以说 big a deal.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就是 big.Of a deal, 然后这个 of 的字就完全给省了，非常口语。我们正常情况可能会说另一句更简单，就是 This is not a big deal. 对。 那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用这个说法呢？因为其实是让了一步，这确实是事儿。OK， 我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其实没那么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一个人 Ross，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中文会翻译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也带了一点点这个感觉，就是没有你现在在说的那么惨， 没有那么严重。 对，没有你现在在那边一直责备我的那么严重。你想一下，世界上那么多个男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英文就是其实是让了一步，我确实这样是不对的，有一点这种感觉。It's not that big a deal， 没有那么对，所以就是你说的那样的那么惨， 同时又捍卫了自己的观点。 对，所以就在这个语境中呢，还比较适合用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因为如果他说 This is not a big deal， 就完全否了别人现在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心里的这个伤 ，OK，就是完全就是忽略了别人的感情，那也不好，所以他就说了 Not that big a deal 还比较适合， 对，看来编剧的斟酌的用词还是不错的， 对。对 啊，新同学可以练一下前两句话啊。 我们有学生在群里面说了一个，感觉 that 音就是可以把 the 的音读成的不行 ，OK 好吗？ 不，老师说不行了，不是说 not that 的。 对，别发 no， 他想把 that 的 the 的音发成一个的，发成 that。 哦 ，not that。 No， 别想着就跟那儿。那个能省点是点那种不行。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Don't do it. 想都不要这么想。 对你别想了 ，OK？ 对，用一个 z 的音 ，OK？ 就想偷工减点料。 对，因为他确实是有这个口音，可是这个口音呢，就不是你想要的模仿的一个口音 ，OK？ 它会显得你比较不没有就是 uneducated 文明，可以这么说吗？对对，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就别学了 啊，别学了啊， 对。It's not good. 好不好 ？OK 好。说完了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 下一个对。那这个时候 Jill 就说 ：“Hey,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哟，还有小脾气。 哎呀， 还说、哎、你可没资格告诉我要做什么。 对对 啊、，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这个很常见，这就其实孩子跟父母吵架也经常会见到这种说法。 孩子敢跟父母吵架，那也是相当了得了。 是吧 ？Yeah。 或者朋友之间也经常会见到这个。 对对 对, 对。我们俩是平等的，对，然后就是你没有资格跟就是指令我怎么样，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 you have no, 后面 right 的 t 我们要省略 ,ok?right to, 我们弱读成 t,right,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后面又来一个省略 what, 所以 right, what,是一个发音的有一点押韵，它就有一点这个 rhythm 节奏感还挺强的。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你们听到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对。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OK， 那难点没什么哈， 没什么，就两个省略 t， 然后大家注意啊，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剩下的都很正常。 嗯，就是不知道大家下次会读出什么样的花样出来了。 所以这个句子适合我们的新生，已经练了一段时间，想要长一点的句子。这个句子比较长，可是它里面的这种实际发音的变化没那么多。 那我们来读两遍。 好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To d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对对，所以 重音在哪儿呢 ？You have no right. Okay, no. No. Right, 对 ，You have no right. No right. 这两个都会有重音。其实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Do 也会有重音。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对， 对， 对， 好， 对啊。 哼哼说发啥就发啥， 对， 没有其他替代，能替代的哼哼会说的。 这个没有错，这个是对的。 你们跟屁虫了哈，就Monica 说哒哒哒哒哒哒。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对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对，但你也别读成真的是哒哒哒哒一字一顿的了，它还是要气流一致 啊。对，尽量就是你的干脆的停顿会导致一个顿，剩下的呢尽量就是连贯一点。 对，要有那个 flow 的感觉。好，接下来啊，说解说。他还继续说呢哈， 他就说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哎，姐姐就说我也没告诉你，我也没对你指手画脚啊。 对，这个很常见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你看今天这个对话里头全是那日常口语里的词、 这很常见，对， 我也没让你怎么样啊。 对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然后这个写的特别好，后面的这段 OK， 然后他说的也特别好，然后特别搞笑，他说 I'm telling you what not to do。 我只是在告诉你不要做什么。 对，然后很可爱，因为句子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把 not 从这个 I'm not telling，就是这里的 not 就是推到后面 what not to do。 OK， 这两个句子一起说呢，会让你开始产生就是英文句子中应该在哪儿摆一个 not。 很多的学生就是这个 not 呢经常就会摆在比较尴尬的位置，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否认的时候该哪里说 not， 然后这个句子呢就会让你产生这种语感，这两个，所以你连着说，如果你有时间多练习。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I'm telling you what not to do。 要是老师不说的话，我们可能再看多少遍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句子其实是挺好玩的。 It's a great way to practice、 真的，他只是把 not 调换了一个位置。 对， 然后他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原来是位置啊，我一直以为是位置 啊，也有啊，位置也可以、位置可以。 Oh my god, OK, Oh my god, 复杂的中文。你看他把那个 not 放在了 what not to do。 对 what not to do、这个很常见，就是这么说的。 那它含义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它只是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she's grasping at straws， 就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瞎说了，然后确实是有一点道理，可是其实也是一回事儿，所以你可以听到这里有笑声，因为它是个笑点。 他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他没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 对，他是，然后他的这个逻辑呢是对的，可是又是错的。OK, she's technically right, you know, 我们说 she's technically right。 好复杂，好复杂。 对，就适合当律师。OK, 对，去那个斟酌字里行间的那种意思。 争论水平还可高的，这是非常高。OK, 好，下面又句连读来了啊。 他说 Jill 呢就说了一句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他开始分析他姐姐这种行为。 对， 他说你为什么总是嫉妒我？ 对， 哎，他觉得是他姐在嫉妒他。 对，他就会立马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家的孩子呢 they're spoiled, OK, 然后他们在扮演一个就是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比较 blonde stereotype, okay?就是金发的那种。然后 Reese Witherspoon 回头演的那部电影 Legally Blonde。 哎，就是那个律政俏佳人。 对，然后也就是在嘲笑这个梗，这个 blonde, 金发的这个 stereotype。 金发女郎的一种就是特型。 特型，对、嗯、对。然后那部电影特别好看，因为它也有 you know, 突破那种感觉。可是这里呢，就是他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对别人对他不好是有什么原因呢？肯定是因为我太优秀了。OK, 所以这就是一个梗，就是总是会玩的，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根本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想法 ，right? 而就是肯定是别人是觉得我太优秀了，我太美了。 别人怎么说我错，都是他们的错。 对，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在嫉妒我， 对， 实在是太优秀了。 对，你对我不好，肯定就是因为你嫉妒。你为什么总是嫉妒我啊？我们可是一家人，你知道吗？就有点这样。 对，我承认我是很优秀，但是你也不用老这么嫉妒我。 对啊，这你嫉妒有什么用呢？你怎么样也没法我这么样那么优秀啊！就 对我有聪明，我还有时尚触觉， 对 不对？ 对啊，就是你没法可对比的。OK, 所以你就站在一边，然后你也别嫉妒我。 所以他其实他代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描述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是， 就别人说什么都是错的。 对，然后 就 是 对的。 有时候就有一点就是讲不。没有道理，就是你没法跟他 you know, 在一个频道上谈一件事。 是。 对。 诶现实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人的。 是啊。 就你跟他说什么、 啊、 反正你都是错的。 对 他是对的。 当然这里就稍微夸张一点，可是 Rachel 的这个观点也非常合理啊，可是没法通过他的这个方式给 Jill 解释。 讲理讲不通了。 对 ,she's too,、啊、我们会说 she's too self-absorbed。 他已经非常的自恋了、 okay. 对，所以这个是一种自恋的方式， 自恋 是就是总是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self-absorbed 对、嗯、反正你们欣赏不了我没关系，那是你们的问题， 对， 反正我挺优秀的，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对了， 有没有一些读音的难度啊、 嗯、啊，这里我们的 why 跟 are 呢很常见的一个实际发音就是 wire、 oh. OK 所以这个 r 我们会弱读成 er y 跟 er 之间会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耶音 wire 有一个耶 wire wire you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 wire you 哒哒哒三个音节 wire you 后面 always 呢它没有连读它顿了为什么呢想要强调总这样你为什么总这样 Why are you always always 的 z 省略因为 always 跟 so 的这个 z 这两个音呢就有一点重复了所以我们就省这个 z always so jealous 跟 of 连读 jealous of me OK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重点在 why are you? Why are you? Why are you? 对，这三个字的句子开头，三个字的组合是可能是一个 top 20,、哦、就是 most commonly used, 前二十名。 对，所以这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学下来。Why are you? Why are you? 一定要说的溜溜的， 对， 溜溜溜的， 溜溜溜， 很溜，您这个很溜了 ，so 溜 啊。Why are you? Why are you? Why are you? Why are you always so upset? So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那出戏了吧？ 对，出戏了。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对 ，jealous of somebody. 对对 ，be jealous of somebody. 嗯， 就是嫉妒某人。 嫉妒谁？我。 谁 肯定是我然后 Rachel 就说 Jill This is not about me being jealous of you、嗯、 This is not about something 就说这是不关于什么的 对这跟我嫉妒你完全无关没这事儿、okay, 没这事儿 第一没这事儿 OK 第二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哎、不是 A 而是 B 对然后这个 A 呢是跟我无关的是你有问题Right,、嗯、所以就是想要跟他说道理 ，Right? 什么叫做 being a brat? Brat 呢，也就是被宠坏的孩子，我们就说啊、，he's a brat。对，这、嗯、不知道中文有没有什么说法？ 嗯，是一个 ，I don't know， 任性的， 嗯， 是不是？ 也可以， 任性的人， 对，任又任性又就是事儿多， 然后又不懂事儿，就全部都合成一块，就是 a brat, brat 对 she's a brat, 就是因为被过度的关爱以后吧，想什么有什么， 对, 对, 对, 对， 哎呀，就导致自己有点的无法无天了， 小公举， 哎，就无法无天了，好像这世界吧都得顺着他似的， 对对，就是这样，就 you're a brat, you're being a brat, OK, 那整个事情就是关于你已经 对 已经有点非常的自我了， 是的，对，所以他就说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好，这是最后一句连读。 Okay? 对， 你可以到时候去骂别人的时候， 对， 当然不是去骂别人，教训别人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我们有人说 bear child, 啊， 熊孩子 啊，熊孩子。 I don't know, 熊孩子还好，熊孩子主要是属于那种有破坏力的那种孩子。 哦、对、 啊，这里讲的是个 brat。Oh, is that why 他们用熊 啊？ 因为熊就是很 喜欢搞破坏。 Okay, I like that. 对，那 brat 呢，就是性格上的比较重要。嗯，so anyway, let's continue with this is about you.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This is about 得连读。This is about, okay, about 的特省略。This is about, 干脆的停顿。This is about you, okay, 然后这个 you 会、加重音 okay.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这三个音节大家多注意 okay. Being, 有一个 y 的音 Being, 把这两个音节分开 Being, 影有一个 y, 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 y,、你就会发成 being, 然后就变成一个音节了，对方会听不懂。OK, 所以是 being, 后面呢 being 跟 a 要连读 being 啊 being 啊，所以这三个音节大家要慢慢的来，这是一个后鼻音的连读，就跟中文你说能啊，这个呢呢就是 being 啊的这个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肯定可以发，可是一旦你刻意发的时候呢，很多的学生就发不出来了，可是是肯定可以的 OK, being 啊，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哇，重点在这里 ，being a brat. 对，这两个字多常见啊 ，being a something. 啊、，being a something. 对，然后很多的学生 是一个什么 都会发错，导致对方听不懂。 好，今天这个重点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个句子读一下。 好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嗯。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嗯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对，我们有学生说 being, 对 ,being, 对, 对 还 being 呢。 对，这就是他的发音 being. If you say being, 他们就会想到那个，而不会想到 being, 这一个字 ,OK? 区别可大了，大的大的 ,so 大。 很大啊、哦！ 有 今天这个点，你看你听了就学到了，你身边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对啊， 哎 ，being a brat。 嗯哼， 好，这个 brat 这种个性哈、啊，有点像现在大家所说的成年社会当中的巨婴啊，嗯、你知道吗？ 对， 巨婴就是让大家都避之不及的那种巨婴。 嗯哼。然后他 特别孩子气，但是又是成年人。 对啊，说 特别不懂事儿。 对啊，不懂事儿， 特别不懂事儿。 然后哪方面的 being a brat, 他就说具体了，他就给了一个例子，他说 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 你想要那些你不能要的东西。 对，然后因为你不能要，反而让你想要。所以这就是这个句子的意思 ,you want what you can't have. 哦，是因为你不想要，所以你不能要。 对，因为你不能要，所以你要。 你就是很任性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偏要。 我偏要。 偏要。 对，有十个东西，一个东西我说你不能有，九个东西都给你，然后你这九个都不管，你就要那一个你不能有的，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人啊，就活在这社会上、嗯、你是不能太任性的， 对吧？ 太任性你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得不到什么好处、yeah. 你想要的你也得不到， 对， 所以还不如什么呀，就是自己该适合什么东西、嗯、你就拿好你适合的就行了、 yeah. 啊，不要说什么目标太高太贪心、 yeah. 退而求其次挺好的、 yeah. 适合自己什么，再说你得不到的 你也得不到， 对啊， 不该是你也得不到。 对啊， 叫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 对 ，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 这个很常见。然后 ，Jill 呢就说 can't have， 就是我不能有的东西。 我什么不能有啊？ 对啊，他就说 excuse me，the only thing I can't have is dairy。 我唯一不能吃的就是那奶制品。 对，因为他对奶制品有 过敏， 所以他这就是一个挺搞笑的一个梗。OK， 因为这不就是 Rachel 在说的话吗？ Rachel 说你要的就是你不能有的东西，然后 Joe 就说不能有的，我唯一不能有的就是 Derry，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我任性，你知道吗？他没有 get 到 Rachel 的点， 嗯 ，right， 然后他就又是从自己自私的一个角度看这事儿，然后说我唯一不能有的就是 Derry， 剩下的东西我都能有，你不懂。可是 Rachel 的意思就是说 ，Ross， 我跟他已经有这个历史，所以你还是别就完全。She doesn't understand this logic. 所以说你就跟他，你告诉他，你说这是个 studio， 他说这是个 elephant， 你怎么跟他说呀？ 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完全没法跟他讲道理， 没有讲道理。所以说他是虽然是成年人，但是他并不具有成年人的处事的方式和常识。 She's too self-absorbed. 还是一种 self-absorbed，一切都陷于自己的世界里。 Yep. 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讲没有什么朋友。 Yeah. 而且啊，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啊。 啊，因为他是。他的这个处事方式他不符合规律也不符合规则。 对，然后别人说的这个最后一句他居然还能接这种话，也就是说明他完全 无法沟通。 She doesn't understand what Rachel's problem is. 对，他的那个 IQ 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社会的。 可能是 EQ 吧，就是 EQ, 没法通过别人的观点看这事儿。 对、 yeah. 所以说没办法啊，就要放纵啊，就这样的。好，来，请老师把今天我们要布置的作业给示范一下。 好，我们今天几个句子啊， 五个。 对，所以第一句是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第二句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第三句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第四句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最后一句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好，接下来把今天的情景再听一遍。 I don't understand.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Rose? No. You don't want him,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have him? You know Bob in Human Resources? I cannot believe you did this to me. You had me doubting how smart I was. You had me doubting my fashion sense.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You just don't date Ross. There's a million other guys out there. Hey,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I'm not telling you what to do. I am telling you what not to do.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Joe, this is not about me being jealous of you.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wanting what you can't have. Can't have? Excuse me. The only thing I can't have is dairy. 爸妈是不能罩着你一辈子的，是吧？ Yeah. 爸妈不能 spoil 你一辈子，最终你还得到社会上来混。 Yeah. 所以你还是得遵守社会的规则， 你需要了解别人。 Nobody can be alone forever. 所以说你还得长大。 嗯哼， You gotta grow up. 嗯，就是这样的。所以好，我们来检查一下上周的作业了。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Is something wrong? 第二句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第三句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最后一句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马上检查作业，夏日果实。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the traffic jam. Traffic, 科的音省略， putting 的 p 别发扑，然后 x 要连发 x 别发 x。 Warmer.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Okay, 外移，嘴巴要张开，别发 v。OK， 然后这个 hi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刘辉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的这个 th 的音你发成思了 ，something 错。 而且你那个 wrong 音 wrong， 嘴巴不用那么大，可以稍微小一点 wrong 就可以了。 王贵勇、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OK， don't。不要发 the when， OK， 你的嘴唇不能分开，慢一点来， OK， 慢一点来。 真真，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Good spin， 你的结尾 good 不要用喉音停顿。 好的， 嗯。 Vicarious，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traffic jam， 不是 traffic jam。OK，、 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 重音 音调哈。嗯，曾小婷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 嘴巴张开 ，some 不是 some。 Monica，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the traffic jam。 put 嘴巴张开，别发 pu。spin 下颚你的上你的舌根降下来，不要发 spin。 Carrie， Is something wrong？ 这个 wrong 开头嘴唇撅起来，稍微紧一点 wrong。 蜗牛 C，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OK， don't 不要发东。 好，就这儿，就这个哈， 这非常重要，剩下的我都不管，这最重要的一个。 好好好，把主要问题挑出来说。 Yeah. LJ， Is something wrong？ 有一点一字一顿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 连贯一点。 哦，还好了哈，小易。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Excuse me， 你的 excuse 要加重音 ，OK？ 然后你的 x 的这个 a 稍微饱满一点，不要 x。OK， 就太钝了。 哎，他的音调不是 Excuse me， 对， 但是 Excuse me， 对。 OK， 小牛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the traffic jam。 Pudding， 不要发 pudding， OK， 不要不要嘟嘴发 pu。 接下来是伟伟。 Well, let the crowd rouse. I better be going. Then， 你要舌尖碰上齿，导致一个摩擦音。Then， 刚刚发的是 when。没有一个 z 的音。 哎，我们说了，上次说那新同学要尽量读短句子哈，我们就要挑那个短句子来处理。文静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the traffic jam。 所有的元音嘴巴都需要张开 ，OK？ 这个 fur 嘴巴张开 ，p 嘴巴张开 ，good 嘴巴张开。 哦，全要张开。小白兔 ，Is something wrong？ OK， good。Is some 这里放松，你现在发的是 it's some， it's some。Is something wrong？ 蓝猫。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when the ass on the way out. 不是 hit you， 是 hit you。首先 ，a 的音舌根降下来，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Hit you。 Gina 吧。 Is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舌尖要碰上齿 ，OK，不能发 something。 Monica。 Is something wrong？ 这个完美。 好，棒棒的，木香。 Is something wrong？ Wrong， 嘴巴稍微放松一点，不要 raw or wrong。 还是这个音哈，这个词。天平。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Hit you, hit you. OK， 这个要有干脆的停顿。 不是 hit you， 对 ，hit you， 对， 不然你的车在哪儿去了呢？哈， 对 ，Shirley。 Well then, to crowd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No， quote 的这个发音要继续练习。Better 的 t 要浊化成 the。Well then， 不要发 well then， 这里不会有一个重音的。 Anna，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这个说的非常好 ，world 的 the 最好省略。 还挺流利的， 非常流利， 语感很好的。Jessica Jiang，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这个不错，你要注意你的就是现在有点一字一顿，尤其是比如 traffic 这个 r 的音呢，要连贯的 tra， 你现在说的是 tra tra， 有一个对两个感有两个部分的感觉。 圆圆 ，Is something wrong？ 不错 ，wrong 的这个说的非常好。 好哈啊 ，Is something wrong？ 不要发 e。 哦，好 ，is 不是 is， 对。 紫水晶 ，Is something wrong？ 说的非常好。 一片云 ，Is something wrong？ 说的更好，是非常好。 Sylvia，Is something wrong？ 要舌根降低一点。 凡事用恒心。 Is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不能发 something， 刚刚用了一个诗的音了。 然后再练啊，他还要再练一下。 对 啊，不太清晰。双木林 ，Is something wrong？ wrong 结尾的稍微饱满一点，刚刚变成 wrong。 反。 Well then to cool Ross, I better be going. Quote 不是 cool, OK? 你的嘴巴要张开。 好。 Quote。 壮汉。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OK, out 是一个不是 all, OK? Way out,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滑动 out, out. Captain Kirk. So long. Hey,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Okay, when the ass 这段你的 in 的 n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最好是咬舌尖 hit you when. Okay, Maggie.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Best 的这个 S 的音给丢了，然后你的 long 嘴巴要张开，你现在发的是 lang， 变成一个梅花 a 的音了。 杨丹。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 better be going. To 要弱读 ，then to quote Ross, I 结尾的的省略 I 的的省略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刚刚没有，所以就变成 I better，不是 I'd better。 尤美。 Is something wrong? Some 嘴巴张开，不是松。Some 哦，是 something 对，不是 something 啊。雀踏之 Is something wrong? It's used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traffic jam. 只读一句啊。 对，然后is something 就要放松，然后这些所有的原因都需要更饱满一点。现在你发的特别钝 ，is something 就几乎就只能听到辅音 ，OK？ 所以放松，然后原因让原因发出来。 这一次最大的问题是哪一个？ 我们学生就是刚进来的学生要注意，就是要连贯，气流一致 ，OK？ 不要头重脚轻，不要一字一顿。那个很多的学生就是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呢，最常见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 don't 的这个 oh 的这个滑动。要么发了 don't， 要么发了 doesn't。 好的，好了，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纠正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下来要继续练习，继续补足。但是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大家要有信心。好，本节课就是这样，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下次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你畅游大韩民国。这里是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大家好，我是朴龙君。龟兔赛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了哈。结局呢，自然是兔子输给了乌龟。那为什么呢？因为兔子呢，其实把重点放在了乌龟身上，一直盯着乌龟。它跑我就跑，它不跑，哎，我休息一下。而乌龟呢，则是把这个目光锁定在了终点上，而不是兔子。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相对于速度，方向显得更为重要。一首歌曲过后，跟随我们一起开始一段帮助我们认清前进方向的旅行吧。去旅行吧。 I'm so sick of lying. You gotta know that. Baby, I'm a liar.